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它。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它。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 这里有全球权威榜单倒数，这里有新歌发布，我们聚焦音乐产业潮流趋势，带你聆听身临其境的音乐现场。音乐现场。 Catching Starlight at noon。周一到周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正午有星光 Start now、 就一起唱，一起唱，让你起床，一起床，来开个窗，让一点阳光进来，晒在心上，充满你的希望。刚洗完澡的清爽，也不计想怎样，就习惯一直这样，过着最快乐的生活。找所有好友跟我来一起玩到天亮，准备好要坚强。Now everybody have some fun， 跳得像 tonight is young。不管谁想开始这，还是继续待在这 ，Party till the light is up， oh yeah， 太阳清醒开始热 ，oh yeah， 但还是继续待在这 ，oh yeah， 我乐。 醉过中山跟孙盛希带来的一首《风起来》 啊，我这连风油精都不用了，整个人就精神起来了。 哎，开启全新一天的正午有星光。大家好，我是王威。 大家好，我是千纯。 今天我们看到各位已经在我们的听听 FM 聊天室跟我们来互动起来了哈。 嗯， 今天跟各位来聊一聊的就是我做过的那些匪夷所思的事情，不是我，是你们各位哈。当然，其中也包括我的分享了哈。 因为平时我们在上节目之前，偶尔不是常常 偶尔我们也会对一下，说我们今天话题你做过没，我做过没。 是， 但是我们常常喜欢把这种变成一个惊喜，把这个彩蛋埋在节目当中。 对，没错， 今天就是如此。所以我想先问问王维， 这么突然吗？ 匪夷所思一件事， 没有。 其实有很多事，我相信。我们先说其中一件吧。 那是一定的。 对， 然后这个做过各种匪夷所思的事情，好比说，自己压根儿不擅长的跳水，对，就你当然不是在那种什么 几米 真的专业的板上跳台上往下跳， 吓我一跳，说你胆儿真大。 就是在悬崖边上，底下是海水，然后当时我就觉得这项目我就不参与了， 一团的人呢，在后边， 我的脸色都变了。 然后，但是呢，当时就说：“这来呀，谁先跳、啊？ 有什么防护什么都没有 呀？”穿着那个啥，穿着那个叫救生衣呢。 第一个， 对，谁第一个，所有人都在往后退。我匪夷所思的，居然第一个站出来，那我试试。 你当时怎么了？ 当时就怎么冲动了，站在悬崖边上，瞬间腿就软了。就你从底下看， 所以你是掉下去的。 旁边看还好还没有。然后你是觉得那个特别矮的，他告诉你就两米，你看这可没有多高嘛， 是两米也很高。 但是你站在边往下看的那一刻，整个人就慌了， 嗯， 呼吸都会就已经开始上气不接下气了。你就想一会儿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晕到海里去的。 还好，然后就真的就是你就已经把自己推到那一个位置了，往下跳吧，闭着眼就往下跳。然后跳了以后，你会发现说整个的过程极其漫长，其实算下来也就不到一秒钟的时间， 是啊。 但是你觉得在空中滞留的时间怎么着也得有个四五秒， 哦。 然后落水的那一刻，人在这个高度跳下去，是整个人， 对，很深， 很深，一点一点再上来。 嗯哼， 那一瞬间的时候，就反正往水上浮的时候，才感觉到说 OK， 这一个过程已经接近结束。但 其实你在 空中感觉得有个半分钟了， 滞留的感觉应该是很恐怖，还是很害怕吧？ 对， 只是真的从水开始往上浮的时候，觉得松一口气儿。 是是是， 对，这跟我们想象当中也是一样的。 干过这种事儿的，真的都会有体会。 敬你是条汉子。 为什么呢？我想到这个，我看到宝姐姐了。 对，我也看到了。 是不是啊？ 她说48岁的时候，单位团建尝试了蹦极，我血压都300了。哦，我也是，敬宝姐姐是条汉子。 哎呦， 我是这辈子不可能。嗯， 你别这么说，我告诉你，今天我们聊的是你过去干过匪夷所思的事情， 有可能将来变成。 谁知道你未来会不会再干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是不是啊？人生都是下个路口见的事儿，下个路口我就去蹦极了。 我们10年后再见吧。 来自于李宇春，下个路口见。 相遇，未曾熟悉，深呼吸，你会在意。 又见面了哈。再一次跟各位我们共同来聊一聊你做过的那些， 我还没蹦极呢咱们又见了。 对、蹦极这事儿吧，我是觉得真的量力而行，因为刚才宝姐姐后来也过来发信息提到说，这玩意儿吧你真得看自己的年纪包括身体状况量力而行、 哦、对， 他说血压300当然是这个夸张了， 对， 但是相信对于他整个心脏这个刺激哈、啊、还是需要缓一阵的、好吧各位啊，来这边继续看到很多朋友提 到的，我看到认真的留言、他说他做过匪夷所思的事，岁数不小了，但是每次坐过山车都坐第一排啊、对他来说也是种挑战。刚才夏花就说了，说今天好像都是挑战，不是匪夷所思哈。 对，你们再想想还有没有什么匪夷所思的事情、很多时候我觉得匪夷所思它就是一瞬间一过脑子的事儿，就是你会是一种冲动、然后会是一种不知道当时是怎么想的，大脑没有反应过来之类的，都会让人觉得说有一点这个事情做完了自己在回看的时候不可思议不可理喻。 我这边觉得我看着你就不太可理喻，如果他这么干在我面前这么干的话、用户1679说，他说我竟然学习小龙女的睡觉方法在一根绳上睡觉，请问您掉下来了吗？请问您睡着了吗？ 你怎么上去的呢？你怎么在上面固定自己的呢？ 是不是很难？ 不是一根绳，你想就是拿着平衡杆在上面走钢丝，这都很难。您更何况说是一整个身子能把自己 平衡好了？ 我很好奇啊、有可能也是，比如说小时候看了电视剧，就特别想尝试拎了一根绳，但两边你起码得有一些抓手，你得扶一下，保持一下平衡，是不是、 就想试试呗。 具体怎么样呢？我们挺好奇，这确实是挺不可思议的哈、这边我们继续聊一聊自己的事情 啊。 你刚才不是说要分享一个吗？ 我感觉目光瞟过来了。 对， 其实我觉得自己那个匪夷所思的事情吧，自己都忘记了。有时候就是自己没过脑子做的事儿吧，就是在别人看来比较匪夷所思。就有一次我上大学的时候考试，考试我迟到了，可能因为太匆忙了，没有带笔。然后呢，我跑到那个考场，老师说迟到了，赶紧进来啊。然后我就摸了半天，老师我笔没带。你迟到了，你笔都没带，你给我出去别考了。啊，然后我就真出去了 啊！ 你看，这是最匪夷所思的地方。他们说你也不求个饶，求个情，老师借根笔，你就真出去了， 哇， 很匪夷所思。然后我就在门口待了一上午吧。然后后来考试，他们都出来说：“哇，你是条汉子。” 对，大不了不考，最后是补了，是吧？ 确实是补考， 然后顺利。 当时可能就 没什么问题， 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可能就争一口气了。你让我出去，我出去，我绝不求饶。 真的是，后来还干过这种事儿吗？ 没有了， 没干过。 对， 确实挺匪夷所思的。 一阵时常意外，心却在风里摇摆，你的笑被下起云开，镜子前的彩排，我反复练习告白，常常在我梦里徘徊，被下起云开，镜子前的彩排，我反复练习告白，常常在我梦里徘徊，玫瑰的名字若被爱为何凋零成花星河，你不知道雨的量。 小说，而我是你一旁的角色。 来自于刘志佳的一首歌曲《时光背面的我》，说到底就是中午有星光，我们来看到各位做的匪夷所思的事情。其中有一个呢，你说它匪夷所思吧，也是；你说它不是吧，也不是的。 哦、 就是这边秋风秋雨， 嗯， 我们看到发了一张图片，说这个算吗？这个有了这个也整不好煎饼，摊煎饼的。 啊、哦，我们昨天在说， 昨儿才聊过这个， 没错、 哎。说实话，小时候就是谁都有过想法， 像竹蜻蜓一样的这个东西， 哎，自己想试一试，拿一根那个就竹子的那个，算是个类似于刮板似的， 对， 然后尝试一下摊煎饼。 嗯， 但是呢，很少有人真的就去买， 就上手了，对自己试、 去做。 嗯， 对这事儿吧，你说搁我们这种没买过的吧，确实觉得挺匪夷所思的。 对。 但是就有一些家里边确实想尝试一下的、 哎、 就真买了的、 嗯、 人家在家做的还不错的、 啊、 善于做饭的，哎，这也不算是匪夷所思，但就秋风秋雨来说，有了这个也整不好煎饼的一个结果来说，别说是匪夷所思， 还得练啊。 哎，现在这根杆看着还挺新的、 啊、 您是刚买的刚尝试的吗，还是怎样哈？ 好像没怎么尝试过哈，上面没有任何的油渍。 就是啊，对，然后还有这个继续纯纯一纯一千千 啊 提到说我对过山车匪夷所思，明明害怕还非得被旁边的朋友一忽悠就跟着上去了 哟， 每次玩完都特别的后悔。 这还是主动上的哈。 说实话，这个旁边朋友忽悠这事儿吧，这有些时候决定、 嗯、 起着决定性的因素，对、 嗯、 然后旁边不忽悠你可能看看也就走了， 对， 在底下拿手机拍一拍，当过山车呼啸着掠过你头顶的时候，所有人的尖叫声在嘲笑，呼呼呼呼，这帮年轻人可以吗？ 拍完别人就走了，好像自己做过一遍。 但是就你旁边有人啪一拍你肩膀，走啊，你可能也就跟着去了、 哎、对， 紧接着你就是在别人的镜头里边啊， 成了别人的风景。 而且他一个发来这个照片，一看就是环球影城那边霸天虎过山车、 嗯、 就这个跟我们平时去到的这个常去的那几个游乐园来说，这算是更刺激的了。 嗯， 九曲十八弯啊，就在里面绕来绕去绕来绕去不停的翻转、 嗯、 而最可怕的是之前也聊过一次，就我说实话，就坐过很多过山车，我都没有想到它会给人带来那么大的一个刺激感。如果你 在半空中， 不，天哪，太恐怖了，那是坏了，我觉得下来成问题了。不，它是出去的那一刻，你无法预估它从什么时候开始加速冲出去。 嗯， 我的心里的预估，所有人相信都是慢慢的把你拉到坡顶儿， 嗯， 然后再这么着下去， 对， 稍微停顿一下，它不给你心理准备的。你上坡刚看着洞口， 嗯， 就出去了， 哇，感觉飞出去 了，然后就开始转，就开始转，就那一刻，你本来想喊下去的时候， 对， 你嘴刚张开，一口气憋在里边， 灌风进去， 太可怕了， 不给你任何准备的时间， 真的是啊。 对，这边还看到奥斯卡说，他说我做过最匪夷所思的事儿就是成绩啊。坐错车次居然还早到二十分钟，坐错了还早到二十分钟、 嗯、您是到哪个城市早到了二十分钟？ 不知道， 真的，我本来要去北京的，一看，哎，怎么到天津了还早了二十分钟。那挺合理的， 那应该、 啊、挺合理的，这有什么奇怪的啊？ 嗯， 你是不是同一个目的地哈、啊、来自于郭顶，有什么奇怪。 只喜欢庆祝不爱睡觉，到困扰植物都会对你尖叫，吓一跳，你别以为他对你是好，是无聊，前一秒的还在吵，转眼就变成令人兴奋白昼，我还在想太感人，突然有个声音浮现，有什么没有害羞就不被需要，看到笑干嘛每次都有预兆，没料到只好往景点里找一找，不得了，有种病是没有药， 锅顶有什么奇怪、哎、回来以后我们看一看各位那些看似很奇怪很匪夷所思的事情、啊、 很奇怪。兰帕德说跟室友练过一次拳击啊，没有毛病、嗯、但室友是个黑人拳击手，拳击手我呢当然是个小白， 结果 呢 正面有星光侧面乌眼青， 就那个眼睛瞎，那个心啊在旁边转啊，打晕了。 哎呦，你这 勇气可嘉， 还真认真、啊、是不是？不，真的发现说那些 人家可能留一手， 真的，对他已经很搂着了。 对， 但是你不知道人家的拳头有多硬，出拳速度有多快。 对， 就人家已经点到为止了。 嗯， 我们还是希望就所有的这些，甭管是拳击手还是怎么样，哎，能够多看一看电影。什么叫点到为止、 嗯、 啊？我们看过太多的画面，一拳哗过来以后，你能感觉到他的拳风， 对， 结果定在离你鼻尖0.1毫米的位置， 就是这个意思啊。 然后你的头发往后一飞，哦，厉害，这还真练过一次，特不容易啊。我们这去健身房的时候，就是那个教练，如果说让你练一下什么心肺的时候， 嗯， 会有一个项目就是打拳击似的， 嗯， 用你的核心力量，腰腹转动。 嗯， 啪去打那个沙袋， 嗯， 你会发现说这拳击手一直在台上这么着打，看着没多累， 对， 但实际上真调用你的核心，把整个身体这么着甩出去，一个勾拳打出去的时候，你打个三五下， 嗯， 就开始喘粗气了， 就开始冒汗了， 不容易， 对，要不然人是专业的呢， 啊、就是。 这边看到小仙女说了哈，我做过最匪夷所思一件事就是网购葫芦娃六娃那个呀。你还真网购， 还真记得这事儿啊？ 对， 确实是 隐身娃。 隐身娃打开以后什么都没有，是不是？最后退款了吧？这可能是我们最关心的一个事情。 花一块钱买个开心，嗯， 哎，真的是。还有朋友这边， 我看到认真 哦 发了一张图，是一个大熊猫爬在一个很高很高很高的树上。 嗯， 他说：“看吧，我爬得高不高？”我觉得真挺匪夷所思的。 是， 我一直不太相信大熊猫能爬那么高。 我原来也一直， 我都爬不到那么高。 真的，我原来也一直不相信这么呆萌的。 关键它还沉呢， 然后它沉，然后它还会比较的凶悍哈、 嗯。 后来发现说，人家说熊猫，但人家不是猫，人家是熊，人家实际上是猫熊。 对， 所以我们也提醒各位哈，千万不要轻视有些时候外表太憨态可掬的这些小动物啊、 嗯。 好，这边继续听到了一首歌曲，来自于 The Chainsmokers 跟 Halsey 的合作 ，Closer。 Doing just fine before I met you. I drink too much and that's an issue, but I'm okay. Hey, you tell your friends it was nice to meet them, but I hope I never see them again. I know it breaks your heart. Moved to the city and I broke down crying. 4 years no calls. Now you're looking pretty in a hotel bar and I'm in the backseat of your Rover that I know you can't afford. Bite that tattoo on your shoulder. Pull the sheets right off the corner of the mattress that you stole from your roommate back in Boulder. We ain't ever getting older.You. I forget just why I left you. I was insane. Stay and play that Blink-182 song that we beat to death in Tucson. Okay. I know it breaks your heart. Moved to the city and I broke down crying. 4 years no call. Now I'm looking pretty in a hotel bar. And I can't shoulder, pull the sheets right off the corner of the mattress that you stole from your roommate back in Boulder. We ain't ever getting older.

猜，你早就想要说明白，我觉得自己好失败，从天堂掉落到深渊 ，and do not， 我愿意改变， What can I do? 重新再来一遍。我无法只是普通朋友，感情已那么深，叫我怎么能？但你说 I only wanna be your friend， 做个朋友，我在你心中只是 just a friend， 不是情人。我感激你对我这样的坦白，但我 分享的都不是普通朋友哈，愿意掏心窝子把自己的伤疤揭开给我们看一看哈， 没错， 让我们来笑一笑。今天跟各位来分享的话题就是我做过那些匪夷所思的事情。有朋友提到了，说找手机的事儿 啊，找手机我也看到了， 来 说手机丢了到处找手机，是不是你就握着那手机？ 这边用户1840第一个先发的，说手上拿着手机然后到处找， 你看 还给自己拨电话，怎么打不通啊？ 一切顺其自然也这么说、啊、 哎呦，这种事儿干的太多了、 嗯、 就老听老笑话别人、嗯、然后自己你我告诉你不定哪天还能干出来这种事儿。 对 对， 就跟钥匙丢了到处找钥匙一样，我们常常丢东西哈、 啊、就是开着门我钥匙呢，就把门一关 我是怎么进的，我 怎么进来的、 啊、看到这边用户6306说了哈，组织活动点人数总是少一个、哎、点来点去不对，没把自己算上， 没把自己算进去。 嗯， 又这让我想起来另外一个，哎，我刚才应该放手自己、 哎、 就曾经看过无数次的新闻，世界各地常常发生。 嗯， 找人找人找半天，找自己呢。 嗯， 先是好像都是在欧洲那边。 啊， 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故事是、嗯、说一个旅行团大巴车，然后晚上大家下车上洗手间。 嗯， 啊，这个上完洗手间以后呢，有一人回来慢了一点， 嗯、 但是人家在车上点人数的时候，然后就发现说怎么少一个人？ 哎 呦，不行，咱们赶紧下车找去吧。 对， 周围那些地方都挺荒凉的啊，一群人手拉手，然后在那喊着名字在那找。找半天，然后中间一个大哥，哎，等会儿你们喊的名字是我吗？然后说你什么个情况？说哦，不好意思，我刚才上厕所稍微晚了一点。然后紧接着看所有人都下车了，于是跟大家一起喊着自己名字找自己的。然后又有前段时间另外一个故事，是一哥们喝多了、 嗯， 喝多了以后，同样也是这个自己在树林里边， 嗯、 可能这个方便了一下哈、 嗯， 紧接着全村人就出来找来了。 啊， 哥们也是借着酒劲儿，没有想得太清楚， 啊、 跟着全村人找自己，啊找啊，你在哪儿呢？然后找 找，赵哥， 突然发现旁边村长说：“哎，你怎么在这儿呢？我们找你呢。我们找谁？ 找 你啊？找我？ 不是找赵哥吗？ 对，一块再回。 你姓什么？ 哎呦，这种事情实在是太多了哈。 是。 好，这边我们一会儿继续看到各位那些匪夷所思的事情。我觉得那个一会儿可以聊一聊费劲。 嗯、 费劲同学那字儿写的是真不错。 哎呦，我要看看他说了什么。 一会儿你来看看他说什么、嗯。继续听到了一首歌曲，来自于小雨最初的个人的第一张专辑当中，没有很会唱。来。 叫喵喵，谁在唱着？有人还是狗叫汪汪，谁在唱着？有人还是猫叫喵喵，谁在唱着？有人还是狗叫汪汪，谁在唱着？ 这个这个这个来了。 爱从不觉得自己的专营很厉害，爱总是觉得自己的唱歌慢半拍，唱高音都不够嗨，唱低音都出不来。Oh no。每个特写镜头头发会飞 草率，真是够了，连风山吹的我一边转台自己的 beatbox 最厉害，那总是觉得自己的 rap 慢半拍，中文发音太怪，唱中文 feel 出不来，没有很会唱怎么办？ 是不是太拽？是不是装可爱呢？是不是浪费我呢？ rap 总是慢半拍， 嗯， 好像自己没有很会唱，就是觉得自己没有那么的强大，但是呢别人的眼里面可能真的已经很厉害了， 很会唱还很会写呢， 就是、 嗯、 来看看费劲哈、 啊、 说来 他说多年前心血来潮写了几个毛笔字、 嗯、 还夹带着拼音发了朋友圈，是想搞笑来的、 哎、 结果闺女班主任看见朋友圈、嗯、学校艺术节非让我去教室里教孩子们写毛笔字我说我真不会，老师说请去最后谈妥了啊，就去做个样子配合下拍照录像就可以了，我天哪，好在是孩子们写，我和另外一个家长就站在旁边站着，就是假装是老师啊就是配合配合就可以，然后当时汗如雨下、 哎、太不容易了、 嗯、 这个老师呢，老师的欣赏水平也很棒、啊嗯、不，毛笔字是这样的，就当我们不懂的时候、 嗯、 我们不太懂艺术，他写出来是什么样的这个体格什么我们都不太懂、 嗯、 就好像你看着越是不太常见的，好像他应该更加有意义啊！于是我们就看到费劲这张图片，大家仔细看一看。你别说人写的错落有致的， 是 大小不一的， 没错 啊。这个歪歪扭扭，就你觉得这种应该真的是一种很高级的写法，对。然后尤其是人花落落上面还标了个汉语拼音落， 费费，还有你看， 真的是啊，就自己的朋友知道是怎么回事嘛，对吧？你看底下朋友的评论，英文写的真不错，嘿， 其实可以，可以，真可以， 果然很费劲， 嗯。 哎、很厉害很厉害，就其实能写成这样已经很不错了哈， 是， 然后这个也是一个自嘲，我是觉得、 嗯、 对，然后过去给小朋友在指导的时候呢，当时的整个的视频啊，然后包括拍照啊， 我们想看看 有没有留下、啊、 哎，想看看截图哈， 我们很好奇、啊、 嗯， 好，这边还有朋友这个继续提到说，嗯，国庆节的时候当时去购物试衣服， 然后结果自己把外套落店里了 啊！ 回来以后，然后通过付款记录联系的店主， 嗯， 让他把我的外套寄给我。很多时候是这样的，您这还不错， 嗯，还想起来丢哪儿了。 对，能想起来丢哪儿了、 嗯、 然后同时还在那儿，就您真买了衣服了对吧，有付款记录，没有付款记录这事儿就不好办了， 没错 啊， 嗯， 然后再之后人家给邮过来了，这而且丢的是自己过去的，人没准还以为说还买了新衣服，这旧的外套就不要了， 嗯， 最可怕的就是之前相信大家也都干过，自己新买的东西也不便宜，买完了以后交完钱倍儿潇洒，谢谢啊，扭身就走了，然后自己买的所有的东西就跟柜台上跟那儿晾着。我非常我以为我这笔消费很值，没有想到我买了个空气，买了个寂寞啊。好，这边继续听到的一首歌曲来自宇宙人，你以为。 相同角度的脸看来楚楚可怜，我怎么可能拒绝和你聊一整夜，都是他的画面，最后换一句谢谢。我是你的工具还是面试餐具，其实洗得干净还能永续环境，有时低声下气没事当作空气，这是我最后一次不再离席。你以为我会等你很久，但是坦白说我已经受够，我问你你爱不爱我，你说现在别闹了，回去再说。月球一直在身边绕着你，从不抱怨。我会是你的谁，你又会是谁的谁，原来地球如此危险。我是你的工具还是你的玩具，其实早已没乐趣，丢掉又可惜，有时低声下气没事当作空气，这是我最后一次不算离席。你 很快这一段感情就会过去，这首歌要送给无名。 我知道你要说他， 对 对 对，嗯，来这边看到他匪夷所思的事情。那时候年轻啊， 嗯， 不懂爱情，等待一个不会转身的人。 嗯， 你问他他到底爱你什么，他说别闹了啊，咱回家再说。所有的歌词是不是都有点小戳中啊？ 嗯， 然后说现在看起来真的是有一点太年轻，然后太少不更事了，然后说浪费时间，还不如去多听一听音乐。多听一听电台，话说那个时候还没有先听为快，先听为快是什么？ 先听为快 是一档我们之前的节目吗？ 一档早间节目， 早间节目。 对 ，OK OK 啊，对。然后这个反正听节目听的应该也是蛮早的，对。 嗯、 然后其实大家都有过在感情当中匪夷所思的瞬间，我是觉得对、 嗯、 这个就有点身不由己了。其实我们要这么说的话，这个所谓的匪夷所思，都是自己某一瞬间好像理性战胜这个感性战胜了理性， 对， 或者这个大脑某一个信号没有传输好， 嗯， 归根结底都是体内的一种化学反应。然后这种爱情当中也是啊，我们就是一直长久的一个化学反应，在某一时刻特别的浓烈， 嗯， 确实会淹没掉自己的一些理智的决定啊。不过现在回头再看，已经走出来了，就很棒了。 是，嗯，这边还看到小闪 Barry 的留言，他说在广州上学的时候，有一次坐公交车刷卡， 嗯， 刷了好几次，哎，我都听不到嘟的那声音，一看啊，校园卡啊，也经常有刷错卡的时候。 这个时候已经两站过去了， 怎么还不交钱？ 等你再刷上的时候，师傅的眼神变得非常的锐利，是不是自己把前两站也给补上啊？ 对， 开玩笑。然后还有朋友这边提到说，有一天我做梦梦见了考试， 嗯， 考题都不会做，急得我一下醒了， 呀，这是考试， 真的是考试呢？网上您哪沾的段子？ 您这个太匪夷所思了。 哎，睡醒了以后这题会做吗？ 哎，这个还好一些， 是不是？要是会做就还挺不错的。 你不觉得往往在做梦的时候，人会变得特别聪明、嗯、特别清晰，很多不会用的成语都会了，很多不会解的题都会了。 我认认真真在梦里边，就是有一道题之前不会做，做了个梦会做了。 没错， 有些人是这样的，就包括我们曾经提到过的一些大师级别的科学家， 嗯， 很多人有一些理论是在梦里边想通的， 在梦里面解的。 是的， 嗯， 来听到了一首歌曲，匪夷所思吧。 Vicky 轩轩Ring Ring Ring。 终于了解等待滋味，是让人这么状况崩溃。难道你对我没感觉？给了你号码，怎么还不来电 ？Ring a ring a ring ring a ring a ring， 会不会是你要上几声才能接？心跳的声音，我梦中低音，怕临时会听，赶快按下通话键。张耳朵，提高警觉，神经细胞全面戒备。你的电话却不漏接 ，Ring a ring a ring， 爱的和谐铃。东方往外，或许往内，月底再考虑通话费。体温依然烧到沸点，我不怕熬夜，管他黑眼圈。来电 again。电话我会大喊 yeah， 听到你的声音我就 OK， 抱歉忘了矜持到底怎么样，可是兴奋很难收敛，反复看手机好几遍，就担心电池突然没电。你到底有没有感觉？给了你号码怎么还不来电？会不会是你要上几声才能接？轻描的声音，蹦蹦中低音，怕临时会听，赶快按下通话键。拉长耳朵，提高警觉，神经细胞全面戒备。你的电话却不漏接 ，Ring a ring a ring， 爱的和谐铃。东方往外，或许往内，月底再考虑通话费。体温依然烧到沸点，我不怕熬夜，管他黑眼圈。来电 again， ring a ring a ring， 爱的和弦铃在进行，心跳的声音开始震动我的神经。不知你是否在等待，我已经在这边期待。ring a ring a ring， 希望听到你说 hi。拉长耳朵，提高警觉，神经细胞全面戒备。你的电话却不漏接 ，ring a ring a ring， 爱的和弦铃。东方往外，或许往内，月底再考虑通话费。体温依然烧到。 Ring ring ring， 那应该是你的起床闹钟，或者是考试结束的铃声。 哎， 接着这个铃声我醒了，其实是不是有考试啊？已经考完了。好，这边我们回来以后继续看到各位的留言，我们聊几个关于节目的吧，就是关于未来节目的，因为 我也看到了， 是不是啊？ 对，好像有听友就说是翠儿吧，说 最后几期了，且听且珍惜，反正这是倒数第四期。 是的， 刚才还看到兰帕德说了，说这么好的一个节目，刚刚喜欢上这两个主持人，这个就没有了，太可惜了， 有一点遗憾。 对， 啊、 然后明年1月1号，嗨，我是千春，我是王伟，我们回来了，匪夷所思不 ，对，这个就真的是在做梦了，需要 ring ring ring 把我们叫醒。这个刚才我朋友发了一张截图。对，然后应该是看到了明年的一个整个的节目表的安排。 拍戏吧， 对，然后这边先要说的就是在这个音乐广播，这边确实是在中午的时候我们会变成两档节目， 对， 从11点到下午1点。第一个时段呢，音乐加块糖，各位依旧可以看到这个名字，我相信之前有朋友很熟悉，也会知道这加的这块糖是哪一颗。 这个节目是原先音乐广播前两年在每天早上6点到7点1小时陪伴大家的一个录播节目， 是的， 但今年会变、啊、明年会变成一个直播节目，由原来的杰克糖来主持， 对，周一到周七， 对， 连续7天的时间，然后呢下边这，但是他那个表格后边主持人是空缺，然后大家其实最近如果听我们的这个叫类似于预告什么之类的，应该也能听到这个熟悉的声音，再之后下边那一个时段越听越流行，后边也空缺啊，这个 空缺 鄙人啊，拍着胸脯啊，这个将会在未来的一年时间 啊 哦，原来你的声音可塑性这么强、啊、以后片花都你配、啊、 一个小时的时间、啊、听不清的出来是谁再说吧， 我跟你说， 哦不，杰克堂，你怎么一个小时就结束了呢？ 都给你。 对，然后这个我们之间也会有一个交接班。 对， 然后刚才其实，在节目最开始的时候，杰克堂也是在我们这边看了看， 匪夷所思吧？ 情况也替他预告一下，因为在周六的时候，1月1号嘛，正式他的节目就会开启了，因为周一到周七， 没错。 然后这个到时候我是再往后跟各位见了， 周一3号吧。 对，然后千纯。 对， 再聊一下千纯未来。 对，我明年反正在3号开始也是会在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晚上的7点到8点1小时来陪伴大家，每天晚上都会在，包括每周一和周三的8点到9点也会在北京故事广播你好辣妈节目当中和大家见面，还有就是每周五或者周二晚上的8点到9点有一档北京故事广播和天天 FM 联合直播的一档叫做大咖来了的节目当中、哎、也会和大家见面，明年会是很忙碌的一年。 没错，大家也可以在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平台不同的时间继续能够听到我们的声音哈。Great, good, fine, okay. Maybe the answer to the question, right? Find yourself. 找自己吧，也算是啊。这样的一首歌曲送给各位。 So don't let someone find you until you find yourself. So don't let someone find you until you find yourself.Did I lose you? I can change. But you're free to turn and walk the other way. I won't bruise you either way. I don't know if there will be another day. Tell me what's on your mind. I can't get you off mine. Are we over or meant to be? Don't need to know right now. Time and we're working out.Can't let you make those mistakes in me. So don't let someone find you until you find yourself. So don't let someone find you until you find yourself. Tell me what's on your mind. Can't get you on mine. Are we over?You make those mistakes in me. So don't let someone find you until you find yourself. So don't let someone find you until you find yourself. So don't let someone find you until you

天皮肤特别黝黑，远方几个辣妹浓妆艳抹朝阳戏水、yeah、漂浮在平静海面，脑子空空没所谓，一只海龟有点不想回台北，幻想退休养老药在花莲买一块农地养鸡种田。上一把破吉他，流浪到天边，流浪到天边，流浪到天边，再见呀再见。 很多人好像都有这样的一种愿望，背起一把吉他，很可能也是一把破吉他，流浪天涯，走到哪儿唱到哪儿，把自己的故事都唱出来哈。 昨天那谁还不说吗，想要跟流浪歌手学吉他，然后自己去酒吧驻唱去。 对 对， 没错哈。说到的是正午有星光节目的第二个小时，12:05正式开启。各位抱有游吟诗人梦想的，我们来继续看一看各位做过哪些匪夷所思的事情，有没有真的人抱着吉他去流浪过的哈。来看看这个，有朋友提到说晚上做梦的事情吗？风吹杨柳，哗啦啦啦啦。前两天晚上梦见去法国逛街了，买什么东西没想起来，倒是记得梦里边绞尽脑汁问了一句 Combien， 什么意思？ 多少钱？ How much？ 关键他还能知道法语，这不是学过是吧？ 应该是一库拉迪斯卡是吧？所以我就 一库拉 就是跟法语没有什么关系啊。对，这个就问价钱的事儿，好像大家都是在出国旅游之前，然后学外语必备的一个技能， 一定会学。 对， 很多当时我上大学的时候，同宿舍的朋友就说：“哎，我们要去上海讨价还价怎么说啊？”你要教他，哥们子几滴啊？嘎吱啊，比尼迪， 嘎吱啊，比尼迪。 我说的可溜了，说啊这么贵啊，便宜点，还不让人开多少价呢？先把这个学会了，便宜点， 真的是 涨价了，开始。 然后再提到还有跟做梦有关的事情啊，这个公盖小仙女儿提到说梦到考题这事儿真的发生过， 梦到考题， 然后这个说什么P座垂线什么之类的啊，就大概讲了一下具体的这些做题的方法，然后朋友非常惊诧的问啥？哎，这是他自己吧？还是别人梦到了？你梦到考题了？给我们发来一个，然后对方说，没错，是梦到了。 但关键 是赶紧说，快给我梦一个彩票号码。 但关键有时候我们也会梦，做梦的时候压力太大的时候会说，哎，明天可能考什么，也会做梦。但关键你起来你不信，对不对？ 对啊。 然后你就没有去查那个答案，对不对？ 是。 考试真遇到了，你也白做这个梦。 而且很多人就说实话就不信是一个，然后另外就是谁都不太愿意回顾梦里边还做题的，就这种梦境啊。 是。 慢慢的就醒了，可能过个10分钟做的啥全都忘了啊。好吧，我们一会儿继续来看一看各位的留言啊。这边 我们知道小沈 Barry 是会俄语的嘛， 对 不对？然后过来给我们留了一 串俄语。这个我们真的不会念啊。 你大可不必考验我们。 对，我们经不起这个考验。 能不能看懂？会不会说？会不会读？到底是什么意思？嗯、我们的统一回答是 not。 你就是唯一不可替代，自从爱上了你，我像蜃楼已经不能自已，想陪你虚度再次刺激朝夕。Oh baby， 你让我太着迷。出现那个静悄悄的仲夏夜，你的出现像精灵给我奇妙的慰藉，填补了感情漫长的空白。夜天真的以为你是我的全世界，后面的金光惨烈，精灵消失不见，我像个孤独患者，凤凰愈演愈烈，逐渐麻醉的觉悟，上班必经之路，失魂落魄等待你再次莅临光顾。我试图这麻木甚是该有风度，删去指定明路，让我假装这样很酷，这段昏黄迷失在回忆漫步，可惜再也没有机会和你相拥倾诉。夜晚最怕灯火阑珊处，红色感叹号替你陪我朝暮，朝朝又暮暮，麻木再麻木，心底的你仍是根深蒂固。你大可不必假装还神秘，坦诚地说声甩掉我没那么轻易，往后的预想里你就是唯一不可替代，自从爱上了你，我像是想起才发现忘掉你没有那么容易，思绪它奋不顾身地奔向你。你大可不必假装还神秘，坦诚地说声甩掉我没那么轻易，往后的预想里你就是唯一不可替代，自从爱上了你，我像蜃楼已经不能自已，想陪你虚度再次刺激朝夕。 Oh baby，淅淅沥沥淹没爱的痕迹，心底怀念的方式是回忆。哦、你大可不必假装很神秘，坦诚地说声甩掉我没那么轻易，往后的预想里你就是唯一不可替代，自从爱上了你，我像蜃楼已经不能自已，想陪你虚度再次刺激朝夕。 Oh baby， 继续看到各位的留言，彬彬有礼，挺棒的。你看到了吗？ 没有。 他 说什么？ 他说有一次从广州坐火车回北京，打车的时候司机问了半天是广东站吗？我坚定的回答不是广州站，然后结果到那儿一查没有这时间点，一取票广东东站，然后再出去这东站也赶不到了呀，只好改成了第二天的车，在旁边的饭店又住了一宿，幸好没有错过以后的工作。 打了提前量出来了，这是。 这个大家偶尔也都会有这种盲目的对于自己的自信跟相信， 是 这样的，就是我们怎么就那么当时那么坚定跟确信，人家多么好心的提醒，不，我一定是对的。出现过这种情况，就好像有的时候对于自己的记忆也是过分的自信， 是， 记得说啊，这东西比如说一定是红色的，然后人家说是蓝色的，你相信我，咱这记性是不是一定红的？到那一看是蓝的， 对， 这种情况经常也会出现吧， 在家里也会出现。我说这个白皮鞋在家里呢，不在单位呢，在家里你看，哎，在那儿， 真的是哈。 看到清茶思雨说了，说那个拿着先生的车钥匙去开自己的车啊，同样的钥匙链是原罪啊，同样的钥匙链，所以拿错了。那但是拿的时候钥匙和钥匙毕竟是不一样 的， 所以就是太盲目相信自己了，随便拿了一个就走哈。 钥匙链其实俩人还是应该稍微区隔开来一些哈。 对 对，然后这边还有继续看到其他， 你看到孙 彦 军的留言吗？ 哦， 比较匪夷所思的是， 来来来， 他这事儿吧，跟我们任何的话题都能挂靠上，挺匪夷所思的。 又是上泰山那事儿吗？ 对。 你怎么知道？十六岁生日，约上发小，坐上绿皮火车去泰山看日出，纪念成人礼。 干什么都行，冲动的事情、啊、 是难忘 的、这个、旅游的事情、啊哎、这个难忘的事情、啊， 想去的地方， 什么事情，全都是。嗯，那个宋彦军，咱除了泰山，别的地儿聊聊，还去过哪个山？ 关键是这一年到年末了，他还能挂靠山？ 转话题了，今天我们聊宋彦军去过哪儿哈？嗯，来，还有朋友这边提到了说。在我从小长大的城市里边，我居然掉向， 掉向 就是失去方向的判断了、哦。对，然后这个幸好及时掉头，说现在说明现在城市发展太快了。 嗯， 我基本上是一个不怎么掉向的人。嗯，但是在有一些地方，北京的某一些地方，如果你往西边去，它那条路你往西开着开着，突然你头就奔北了，而且整个过程你感受不到，哦、特别容易掉向。这种事情也挺匪夷所思的，就是人的这种方向感丧失， 嗯， 可能也就是在那么一瞬间， 嗯， 你根本就察觉。不到那地儿挺神奇的啊，那地儿叫黑石头，各位有机会走一走，你看你站那儿能不能分得清东西南北。 好， 来继续听到了一首歌曲，来自于魏如萱 I will be fine， 有导航怎么都 fine。 干我什么事呢，还在说什么也只剩脏话，从爱人中跌倒了就再爬起来，穿好了怎么又再摔？你终于给我走开。 I will be fine。 好了以后我们继续看到各位的留言，匪夷所思的事情哈。 我看到红果说了，匪夷所思是我是短发明明，但前几天呢在网上 买了一个长发的发卡，我看着好看我就买了。 嗯 啊，他觉得挺匪夷所思的， 真的是。 嗯， 就是喜欢那一瞬间，怎么就那么不理智？ 我也知道自己用不上，我就喜欢，我买回家来我搁那看我就高兴。 就是摊煎饼的那个拿一箱子裱起来，曾经也是一位梦想煎饼大师啊。 嗯， 想改名里边说地铁啊，最匪夷所思的事情是我不分东西南北，所以你说掉向我们叫转向，掉向的转向都说，对我来说不存在的，我从来不判断东西南北。 女生都这样， 你是怎么说出来的呢？ 女生都这样。 对对对， 刚才你还说就是有那个好像导航啊，就其实哪都不怕了，觉得自己长了翅膀可以飞到处。 对， 但其实也不是，有时候导航它也坑你。 嗯，哎，对，那一定的， 就在某个巷子里就让你转不出来， 没错， 就在哪个掉的那个什么口就让你转不过来。 哎，我这个就是曾经到一个类似于高速出口吧，就到那儿总是走错， 没错， 就每一次他导航吧到那儿以后都跟你说的不清不楚的， 都跟你说错的方向 啊。对，您中间车道向右啊，然后再看这仨中间走哪个，中间你要真按说最中间那出去， 嗯， 那一定是错的。 嗯， 这种事情真的是 看来也不够智能， 遇到这种事情要及时的这个向上反馈哈。 对，我这边看到微蓝说了，我居然前天下单买了收音机，我就为了听节目不延迟，就那40秒他受不了，他不能听 TTFM， 他一定要收音机，为了那个11点准时进来说一声啊，你好，大家好，楼上的哥们好， 为了抢沙发是吧？哎，这个确实是我看球的人都知道啊，这有延迟是非常头痛的事情。你要确定大家基本上你的声音跟目光所及范围之内，大家的信号应该是同步的， 嗯， 不然就会很痛苦。 对，同时欢呼是吧？ 宿舍的时候就是啊，真的，我这边球还没进呢啊，叫球已经过中场了，隔壁宿舍呀，然后就啊， 你们好难受啊， 发生了什么？ 好想去隔壁，是不是？ 哎，你以为这球是你踢进了，再过30秒以后一看，发现是你中场球被断了，人家进了你的门，这种情况实在是太难受了哈。还有这边飞进过来留言说在上海出差。的时候，哎，吃饭，邻桌坐了一个俄罗斯小伙在那儿喝酒，打了个招呼，然后就凑一桌喝起来了。 哟，那也挺匪夷所思了。 我们都用不怎么样的英语，还喝得特别的开心，约了第二天还要继续一起喝。然后第二天呢，他带了一个会说汉语的白俄罗斯的女同学一起，哎，有翻译就方便多了。然后后来就教什么话之类的哈，这个我们就不说了，我们就不学了啊。总之就是说这个过程是非常的开心的，语言不通。但是您能聊得很畅快，第二天还带了个翻译接着聊这事儿。你要猛的一说一想，还真的挺匪夷所思的。 对， 这个我有过类似的经历，当时不就是在去日本玩的时候度蜜月，然后当时到那儿就是连续三个晚上，就是那帮家伙一帮喝完酒之后就会非常的热情啊，大家就开始神侃，我英语我还是就不说我怎么着， 可以的可以的， 对面那是不行啊，真不行啊， 那怎么办？ 生聊。然后到最后以后，大家就开始拿纸写。先开始还找了一个翻译过来，在那儿打工的这个同胞。然后后来翻译着，不用翻了，咱直接开始那啥吧，就开始拿纸写汉字啊，然后生瞎比划啊，到最后啊，就什么都不说 了， 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大家表情一对上以后，好，都在酒里边 高兴就行， 一周就完事儿了啊。总之那到最后，其实你叫什么，他叫什么，谁叫什么，可能都不太清楚。那是一个很快乐，但是没有名字的夜晚哈，来自于夏日入侵企划《没有名字的夜晚》。 黄昏日落，世界坠入光河，川流的轮廓，浪潮起落，匆忙人群与约而过，身影间温柔拉扯，心如夏晨，呼吸缱绻炙热，城市的脉络纠葛交错，蒸汽泡沫光影

Just anyone to hold. I don't want my love to go to waste. I want you and your beautiful soul. You're the one I want to chase. You're the one I want to hold. I won't let another minute go to waste. I want you and your soul. I don't want another pretty face. I don't want just anyone to hold. I don't want my love to go to waste. I want you and your beautiful soul. Jesse McCartney Beautiful Soul 美丽的灵魂这样的一首歌曲，我们来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做过那些匪夷所思的事情。 这边看到青青的翠儿说，上学骑车走神，再一抬头发现前面是路边停靠的卡车， 哎呦， 只好用手支撑跳下了自行车，自行车撞上了卡车的尾部哈。但是我一直都觉得匪夷所思，明明走神前没有看到辆车呀。 是， 这不就我们刚才就是有时候经常听到那些广告里说什么闭眼一秒相当于驾驶什么50秒， 是， 有时候自行车也是这样的。 对，绝对不能跑事儿。 对， 然后一个朋友曾经同学就是当年很不幸，然后他抬头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下车了，然后就撞上去了。以后呢，就幸好后边就是经过各种修复啊、手术啊之类的，这看不出来。但是当时真是血流如注啊！所以各位，甭管是开车、骑车、走在路上、 走在路上，对， 过马路是吧？这一定一定注意力要放在周遭。我现在就发现有好多人，他真的是这个过马路的时候，我们现在应该让行，对，没错，停车停在斑马线上，让行人先过。但是您这过马路还低头玩手机、慢悠悠走着， 是有这样的， 不安全， 没错。 万一碰上的就没有什么责任心的呢，对吧？ 或者听着歌摇头晃脑的在那儿在自己的世界里沉醉呢？ 啊、就是、啊、 对 对。然后这边还有继续看到有朋友留言想改名说，年轻的时候做过匪夷所思的事情，就是从周庄搭了陌生人的汽车坐到了上海，现在可是真不敢了。 那确实不应该哈。刚才还看到有听友留言说，我逛街把孩子逛丢了，这也是不应该，就是还是得认真、认真再认真， 对， 谨慎、谨慎再谨慎、 啊。我们都被妈妈逛丢过 哈。是 走着走着以后，我妈妈呢？我妈妈怎么不见了、啊？ 然后哭着喊着哇， 哭着喊着，最后反正还是能找着。 对 对，还有朋友这边提到说，说走就走啊，有些时候旅行啊， 哦是， 对，这个没有计划，没有攻略，提前订机票。住酒店 想去哪去哪哈， 就直接就说走就走了。 这 个确实也是，就是可能跟自己原来的这种计划性比较强的习惯不太一样哈。 对， 也挺浪漫的一个事情， 很浪漫。对， 就跟你坐上一趟火车，甭管到哪站想下就下，我买了一张坐到广州的火车票，中间到哪想下车了下车玩玩，这也算挺浪费的。 一直为我颠簸，任性的要求你从我一直说不出口，请太阳就停在这片草地，让我的幸福发芽到云里，要长久就不能腻在一起，这是谁说的规条理，就爱这样的你，不用太多道理，牵着我的手一起到 首歌曲、 嗯、 这是刘瑞琦的版本哦，浪漫爱，对、 嗯、 然后回来以后我们继续看到各位做过的那些匪夷所思的事情， 有点匪夷所思。这边我看到第三本说，小时候骑自行车、 嗯、 真嘚瑟、 嗯、 突然想闭上眼睛我能不能走直线，结果没几秒前轮就压到牙子上了，趴那儿了。我觉得这闭上眼睛、 嗯、 这太匪夷所思了。一般我们说双脱手有没有， 嗯，对， 我们可能试试这个， 没错、 嗯， 然后这个闭眼肯定很多男生都试过，男生我告诉你就想试的事儿匪夷所思多了去了， 是吗？ 就跟我就那个颈上面搭了一铁片，我这一跳一电是不是就过去了、 啊、 试了一下不是整个人就井里见了吗、啊、就一睁眼发现我在井底， 你 看到你们有多着急， 你以为有轻功是吧？ 对、 嗯、 就当时真的是这样的啊、 嗯、 爷爷奶奶急得不行，然后最后幸好井里没水给打捞上来的、 嗯、 对对，这么一说哦，我们看过类似的匪夷所思的事情， 嗯， 然后这边还有朋友这个提到说，热心市民克里斯丸来听歌、 嗯、 就是不说话就是玩，然后跟我们就这话题留了这么一段留言、 哎、还有三个符号呢 啊， 您可没少说，昨天您就说了很多 课本嘛、 嗯、 是不是也挺匪夷所思的啊？ 我还记 得这个我曾经还我也干过另外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 嗯、 因为就北广生活时间听到的时候然后就突然想起来， 嗯， 别的电台有那种就是卖酒的广告、 嗯、 然后我闲的我说我打个电话吧 去买酒哈 啊、就我就是想玩儿打了电话一问您需要酒吗什么的，我说没有，就是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的，再见吧，挂了、嗯、然后从此之后每天一个电话追过来，先生您还要酒吗、 哦、 哎呦我特别的后悔啊、 把电话号码留那儿了， 就是啊、 嗯、 就也就是早那会儿没有听咱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 哎、 啊，好，这边一会儿还看到其他朋友的一些留言，然后同样也都会各种有意思、 嗯、 然后具体的一会儿再聊吧，无名这一段也挺长的是不是、 嗯、 继续听到的一首歌曲来自于潘高峰，会忘了会记得， 过了很久还没忘了那一天的我，习惯如果习惯忘了却不想选择，许下承诺总结心得怎么又哭了，哭就哭吧，哭过以后我们唱首歌， 会忘了会记得哈、嗯，有一些尴尬的事情，有一些自己曾经做的匪夷所思的事情，别人要不提醒，还真的就想不起来哈、嗯。这边我们继续看到无名这边的留言， 嗯， 大学的时候四级，考完了以后那证名字给印错了， 嗯， 提出了以后隔了一个学期返回来以后手写版的就跟其他同学就不一样了嘛， 嗯。 人家都是印刷版的，然后他这手写版的也挺别致的，但是就看着特别扭啊， 气不过啊、 哦。最后人说什么也不给换、 嗯， 挺气人的。明明就是他们的问题， 嗯、 你到底叫什么名字啊？就是人都能印错啊，所以到最后就只能到哪账号都用无名这俩字了，是不是？ 嗯， 后来实在不行就做了个打印版的，对，我这个做了个打印版的，说一看就是假的、 嗯、 但是起码自己心里敞亮，对吧、 嗯、 算是给自己一个交代啊， 就是圆自己一个梦，我非要一个打印版的哈。 是、啊、 这边有看到爽宝宝说，我晚上听鬼故事、嗯、然后睡觉不敢关灯，这属于自己吓唬自己的。我记得以前我们女生宿舍也是，因为女生胆子小嘛， 嗯， 说大家凑一块看鬼故事，说怎么才能不害怕呢，就说经常看，多看就不怕了。 嗯， 然后我们就租了一堆鬼故事， 哎、 我们手拉手的看，越看越害怕。 手拉手的看， 会害怕呀，咱们凑的可近了。 哎呦， 发现根本就没有用。 就是就是啊，没错。这反正我是觉得，就是看鬼故事这事儿吧，找刺激跟坐过山车， 嗯， 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对对对，该怕还怕， 就怕手拉手，你知道吧？手拉手以后什么事儿都敢干了。 你一害怕，我这更害怕。 对、 嗯、 没错，你一嗷嗷我这边本来没事让你吓一跳，你嗷嗷啥呢，真是的。我聊了点啥事儿没，我这边没啥事儿、无名你倒挺替我担心、啊、真的是。来来来，最后一首歌曲、 嗯、 继续把吉他的声音延续下去哈、啊、听到的来自于 Santana Michelle Branch 共同合作的这样的一首 The Game of Love， 来结束今天的正午有星光。 嗯， 接下来你将听到的是永恒的魅力，明天我们带着新话题继续回归哈。 我 成为，我 是千纯， 明儿跟各位再见， 拜拜 拜拜。